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我要为敖姬做的就是同样的事，我知道多半是没用，多半是找不回来了，但我一定要去，因为我知道除了我没有人会去找他了。他活着我带他回来，他死了我带他的尸骨回来。如果失踪的是我，他一定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。如果是我躺在边疆那个山谷里骨头也烂掉了，他也会带我回家。这大概就是刀和剑的区别，也是我们和你们的区别。 世人都喜欢火焰，熊熊燃烧一刻不停，但他们喜欢火焰又惧怕火焰，甚至想控制火焰。能被控制的燃烧算什么燃烧呢？没有一往无前的勇气，也就不是今天的严君玉了。叶玄机没有说话，他知道他说什么都没用。曾经的少年要上路了，他一次也不会回头。真到了这时候，反而双方都平静下来了。叶玄机神色尤其冷静，他像是一瞬间有了需要专注的东西，整个人的气势仿佛都被拔了起来。叶家人的眼眸极黑极深，专注时有种危险的感觉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。严君玉六年前没来得及见他那个逆转局势的一步棋，今日有幸见到他做决断的全过程。 如果你想上战场，以严君玉的名字是肯定不行的。 他一上来就道，其实严君玉心里也隐约知道，只是不敢细想。当初洛恒讲帝王心术，虽然并未渲染皇权可怕，但谁不知道呢？如果萧景琰不想让他走，他是无论如何都走不掉。敖季当年闯宫门尚且重伤，严君玉这点功夫连东宫二门都进不了。 只能改名易姓，但士兵晋升太慢，况且战场刀剑无眼，发挥不了你的天赋。 叶玄机直接展开一页信笺，一边写一边道： 叶家下面有几个小侯府，也有爵嗣的，这时候很多王侯都去戍边了，不会引起注意。你带上百人去投军，这样可以从小校尉做起，可以快点升上去。你要去哪儿？ 严君玉刚想说话，他又道： 别说，不用告诉我，也不用告诉任何人。我给你三个身份，你选一个。进了军营换过名字，一切低调。要带人一起去吗？ 我要带魏如一起去。 如果他不带魏如的话，魏如一定会闹死的。魏如虽然不会像自己一样说漂亮话，但却是和敖季一样的人。 好，你现在回去，等时机到了自然叫你。 萧景琰回到东宫的时候，已经天色西微了。他已经不再是可以在宫中随便行走的殿下，这次也算是鱼归回来了。这时候本该在停灵的太和殿才是。虽然皇家规矩自与民间不同，登基事大不必守灵七七四十九天，守孝三年更是无从谈起，但也规矩森严。今日小练光是宗室那边就来了九位，都是晚辈。庆德帝才56岁，不算高寿，宗室长辈不得靠近太和殿，以长祭幼是不祥之兆。庆亲王最悲痛，大哭不止，咳出血来，周围人都看得心酸。皇室的感情总是这样，亲兄弟之间也夹杂着忌惮和猜忌，等到了生死关头才能表露出些许感情。庆德帝驾崩，这几十年的荣辱安危都随水东流，这一哭如同孔明哭周瑜，还带着伴君如伴虎的心惊，怎么能不大哭一场？相比之下，长春宫那边就安静得多，只是潜心礼佛，一天一夜水米未进，纠缠着许多年最煊赫的荣耀和最大的折辱，在心中日夜煎熬，只怕眼泪都哭了，连爱恨都是钝的，像山陵缓缓崩塌。 庆德帝不在了，明义皇后也不会再有。到凌晨才听说太后动了两口太子妃进献的燕窝粥，每到这时候，叶玄机总是有办法的那个。一切都处置好，安抚了宗室，点检了内室，玄同甫只管嚎哭，眼神庆幸。雍汉海那边哭得如丧考妣，晋派也战战兢兢，如大祸临头。萧景琰神色不动，所谓天威难测。回到东宫，灯火通明，已经一片槁白。云兰也是周身槁素，带着东宫在正门处跪拜迎接。初春寒意侵骨，他衣衫单薄，眼底带着一丝红，是野心勃勃。叶良宇也是病人，这场大战下来，东宫不能说毫无代价，但也是真的大获全胜。他也穿重孝，叶家人对权力并不陌生，没有云兰那么明显，只是身形挺拔如剑出鞘。此刻站在这里的年轻人，他、云兰、荣浩乃至曾经的东宫殿下都不过二十来岁，正是大好年华。未来几十年，大好河山如空白画卷，只等他们施展毕生所学，还天下一个煌煌盛世，万国来朝。史书千载万年都要记下他们的名字，怎么叫人不志得意满？相比之下，荣浩反而过于沉默。国孝百日不得饮酒，不知道他怎么熬。不过荣家现在也是功骨重臣了，况且这一代人才辈出。荣浩十年来在东宫已经铺平道路，同辈芝兰玉树依次进入政局，未来的大周将会重现当年开国时的荣光，荣与业共天下。只是他们的皇帝陛下却有点心不在焉，他问云兰： 小颜呢？ 庆德帝最后的暗杀结果他第一时间就收到消息，确实是关心则乱，否则怎么会觉得庆德帝满盘皆输下还能有一子突围呢？结果也确实如此，倒是朱雀的重伤让他有点意外。怪不得叶良宇前些天忽然说了句过刚易折，过狠的人反而极容易放弃，原来是说朱雀已有死志。论人性洞察，叶家人确实天下无双。 小颜在睡觉呢，跑去了慎思堂一次，回来就睡了。 萧景琰安静走进寝殿，云兰向来周全，陈设都换上了素色青蓝月白的，只有帐子仍垂着，床上隐约睡着个人形，小颜的鞋子还摆在床前。 陛下， 云兰端了砚茶来，今天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萧景琰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，就得回去太和殿守灵。叶良宇也在整理需要他定夺的政事，这半个月会很忙。 放下吧。 人都退出去了，萧景琰却仍然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情字从来千斤重，心思如海，算无一策，也算不赢一个情字。何况是在这样的时候，他斟酌许久才找到话头。 很久以前，父皇执意要为我选妃。 是在叶玄机封了太子妃之后，东宫殿下何等傲慢，夫妻相敬如宾。庆德帝那时候也心思转还，广选天下秀女，尤其是京中高门贵女尽皆选过。宫中嬷嬷登门访查，心性容貌一一选过，又想到叶玄机性格冷傲，擅长权术，也许是因此才不能相处，所以转而寻求温婉俊秀、心性高洁、有临终高士之风的才女。也是因为当年琼林宴上有个歌女写诗与东宫相合，十分惊艳，庆亲王大力起哄，到底把她送入了东宫，所以想重现这段佳话，最终就选到薛家。京中落叶，满山大雪，是好事人传出来的话，说的是京中容貌最好、才学最高的两名女子，叶是叶玄机，薛就是薛家的薛童。宫中嬷嬷带着皇后手谕到薛家道喜，东宫何等尊贵，人才也是大周百年难得的好。薛家清贵，国子监祭酒正好充当东宫侧妃， 但薛童收到手谕闭门半天，出来时只回了一句诗。诗出自唐典，是当年李白过黄鹤楼诗兴大发却不敢动笔，写道：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他把自己比李白，世人都以为他说的崔颢是叶玄机，都说他狂妄。论家世容貌，叶玄机是压他一头的，崔颢不过一首黄鹤楼大放异彩，李白却是千古诗仙。只有知晓宫闱秘辛的人知道，他说的崔颢指的是叶良宇。纵有满腹才情，面对千里美景也只得黯然退下。东宫的心已有所属，即使已经决裂再无可能，但曾经沧海南北水，有叶良宇珠玉在前，谁敢去班门弄斧呢？谁能赢得过这影子呢？云兰说要杀他满门，其实不算残忍。薛家在清流世子中浸染的久了，也染上了坏毛病，又不是什么昏君要死谏，于理于法东宫并无失德之处。一个选妃而已，不肯就算了，偏偏要拿出宁可一死的架势，这就算了，还要卖弄文辞，连皇家的秘辛也掀翻出来，只怕天下人听不懂。正好是叶玄机说的沽名钓誉之徒，皇家尊严不可冒犯，何况这里面还牵扯一段皇家秘辛。庆德帝当时也是勃然大怒，连素来清冷的明义皇后也动了怒，皇权至高无上，况且他冒犯的还是东宫太子殿下，庆德帝最看重的太子，却被他拿来比作楼阁。叶良宇与他各提几句，何等狂妄！庆德帝当时就要寻衅抄家，成全薛家的清明。他那时候还是壮年，治理文臣很有一手，多少书香世家都被抹去，一点痕迹不留。但薛童运气好，遇见的是萧景琰。整件事情中，东宫最无辜，选妃是庆德帝的主意，长春宫也有参与，薛家一番造作倒让天下人以为是东宫非他不可了。但萧景琰何等胸怀，整个国子监同僚上书请罪，求圣上网开一面，奏章送到御前，庆德帝都懵了，没想到是东宫手笔。云兰当时全程看着，也震惊于他的胸襟。萧景琰那时候还没有遇见颜君玉，少有笑容，只是淡淡道： 一气之欲而已，何必计较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